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87章，顾文敏虽然不知道我为什么要问他拿支枪，不过他都没有怎样细问。他就伸手将腰间那支黑盒子的手枪射了下来给我，当即我就拿着支枪快步就向着烛光跳动的地方走过去。随着距离的拉近，我见到了，我笑了一笑，向着对面的人讲：冯老哥，幸会幸会。冯鬼手坐在个石阶上边，在面前就点了一支玉美人，烛光跳动，将他的面色的照到忽明忽暗。我一开声，他就立刻抬起头，面色骤然间变换了几下，僵笑地说：哦，原来是你们。估计他就看到我手里面的枪，他的瞳孔突然间收缩了一下，立刻就转移视线向后边的豆腐说：啊，豆兄弟，我之前真的被他吓到了，失了神啊，对不住你的地方啊，请你海涵啊。哼，我现在心里面不由得串起了一团的火气，这只的死老鬼知道我不是这么好说话，竟然调转个头在豆腐身上打主意。我刚刚想教训他，听到豆腐说：海涵，你妈只蛋啊，豆爷爷今日一定要好好咁教训下你啊！我真系唔打到你满面笑春风，你又唔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。讲完，佢啊立起个衫袖啊冲上去，我一时之间觉得好感动，好兄弟啊，你今次总算有出息啦！顾文敏估计亦都俾阿冯鬼手搞到蒙咗，错我咁讲，佢系边个嚟噶？事到如今，我都唔能够唔做咩解释啊！正想同阿顾文敏摊牌，佢突然间将个话题自动转移，佢惊叫咁讲：小豆！我扭头一睇，不由得真系想呕血啊！成个人就好似俾个铁锤揼咗一下咁。见到阿豆腐明明话立三就过去丙人噶嘛，但呢只衰仔啊真系的而且确功夫了得啦！我同阿顾文敏讲话就系咁嘅十零秒啫，佢啊已经俾阿冯鬼手制服咗。冯鬼手而家一手啊箍住佢两只手同埋佢嘅腰间，另外一只手就捻住阿豆腐条颈，嗰三只手指就已经捻住咗豆腐嘅喉珠两边，只需要佢出力一捻，成个喉咙就会被扯咗落嚟。豆腐一时之间都唔敢喐。豆腐睇住我，一面啊悲愤，大义凛然咁讲：，嘿，你哋唔使理我，怪我啊一时大意，俾佢捻住咗个命门添。哎呀，你哋啊只管杀咗呢条咁嘅衰烂蛋啦！豆爷爷我喺18年之后又系一条好汉啦！唉，我心里边都真系叫苦连天，心谂：哎呀，咩嘢叫做一时大意啊？你睇下你自己呢啲咁嘅身手啊，如果唔被姓冯嘅即刻揿低，咁啊先係怪啊。我亦都怪自己手里面有枪，一时就轻敌。於是我讲：小豆，好嘢嘅，既然你咁讲，咁你就安心去啦，我一定会为你报仇嘅。冯鬼手冷笑一声，将捻住豆腐喉咙嘅手指突然间一收紧，见到豆腐成个身啊一下子僵直，眼睛啊瞪到大一大，显然啊痛苦难顶。跟住就听到豆腐讲：哎呀，救命啊！我唔要做好汉啊！顾文敏一见到呢个情景啊，真系又急又惊，佢只能够苦笑咁讲：哎呀，有话好好讲啦！如果你伤咗小豆，你亦都逃唔出去。有乜嘢事情，我哋不如心平气和嚟商量呢？冯鬼手显然对我手里面的枪都有所顾忌的，他微微地松开了，他说：我都不想与两位为敌的，之前的事呢就是我不啱，不过陈兄弟你亦都是个明白人，如果放在当时，你亦都是想弃我而去的啫。常言道， 各人自扫门前说，我哋非亲非故嘅，我冇乜嘢理由需要冒生命危险去救你哋啊！豆腐听到啊，破口大闹：你条咁嘅冇良心嘅老烂蛋，呢个时候你仲讲埋晒啲咁嘅不知廉耻嘅说话！我就冇阿豆腐咁激动。事实上，冯鬼手亦都讲得冇错。如果唔系当时阿豆腐忽然间要跳落去救人嘅话，我啊真系唔会冒险去救佢嘅。毕竟我同阿冯鬼手之间都系非亲非故，咁啊真系冇咩必要为佢冒生命危险嘅。后嚟冯鬼手会掟下我哋自己去逃命，亦都系情理之中嘅事情。于是我啊讲：先前嘅事我哋唔好提啦。冇错，我哋啊非亲非故，朋友都讲唔上啊，充其量就系个合作伙伴嚟嘅啫。合作伙伴系做咩噶？咪就系攞嚟背叛噶咯。呢件事亦都唔怨得你，我哋就唔好提啦。不过而家你捉咗我嘅兄弟，系咪有啲过分咗啲啊？冯鬼手啊，皮笑肉不笑咁搣开个嘴角讲。如果唔系陈兄弟你咁气势汹汹，我都唔会咁啊。不过咁啦，你啊将支枪收起，放翻去嗰个装备包最下边嗰度，我哋再慢慢嚟咧。咁佢嘅意思好明显啦，我支枪要放喺装备包嘅最底下，即使我反面，亦都冇办法攞枪。趁呢个功夫，佢完全可以再捉一个人质。我就唔知道顾文文嘅身手系点，佢跑起嚟就几快，身体亦都好灵活嘅。但系佢毕竟系个女人，估计可能都唔系点擅长打交啩。唔理系佢定系豆腐，如果碰到阿冯鬼手，我谂到好似猫捉老鼠咁，过唔到几招嘅。我估计冯鬼手亦都唔敢真系对豆腐点嘅。于是就按照帅所讲嘅，就将支枪就收落咗装备包嘅最下边。冯鬼手呢个时候先松咗啖气，将个豆腐啊放开，跟住招呼我哋过去。我哋四个人围埋一齐，姓冯嘅就讲：陈兄弟都系个人物，一言九鼎啊！之前嘅事情就唔好提啦。我冯七唔系咩好人，呢一点我承认。如果出咗要攞命嘅事情，我啊绝对冇呢个胸襟去救你哋嘅。不过既然我哋合作，咁有一点我系可以保证嘅，咁就系我虽然啊唔会舍己为人，但系我啊绝对唔会主动去害你哋。咁佢讲嘅呢一点都系可信嘅。除咗喺殉葬坑嗰件事上边，之前一路上冯鬼手都冇动过其他啲咩手脚，呢一点我睇得开，唔由得就谂起咗一件往事。当初我都有个合作伙伴，平时呢就饮饮食食打得好火热嘅。有一次佢哋欠咗客户嘅一批货，补唔切，跟住就临时揾我嚟借。按照我当时嘅情况，如果我借咗俾佢，我自己公司就会有亏空嘅风险。我一拳行就拒绝借货啦，从此之后就一拍两散。嗰一位嘅合作伙伴亦都系因为呢件事令到佢间公司啊执咗粒。我估计而家暗地里佢已经同我嘅祖宗十八代建立咗深刻嘅友谊。其实呢，人生在世就是这回事，需要互相帮助的时候就是合作伙伴称兄道弟，退杯换盏，不需要的时候就唯恐被人拖累，即刻就撇清关系。我自己亦都是这样的一个人，唔通是要求冯鬼手做个道德高标咩？于是我挥下手讲：唉，算啦，过去咗的事唔好再提啦。嗱，你呀、啊。而家喺度做乜鬼啊？点知蜡烛喺度，唔通准备出家参禅啊？冯鬼手亦都系个厚面皮嘅，立即就好似冇发生过咩事咁，佢又低声咁讲：我啊正要同两位讲下呢一件事， 只是不知道这一位是他是看了顾文文一眼，没有再继续讲下去。顾文文亦都唔知道喺度谂紧乜嘢，搣住个嘴，神情系显到好冷静，只系漆黑嘅目光喺我个面上扫咗一下，我瞬间就感应到嗰种冰冷嘅气息，估计顾文文可能都估出咗其中嘅缘故啦。而家佢对我啊冇咩好面色，豆腐就有啲尴尬，佢嘅面皮又冇我厚。佢又拗住个后尾枕，满面焦虑咁对阿顾文文解释讲：，顾大美女，我哋咧都唔系有心系瞒你嘅。变态诊，你讲啊。顾文文啊，冷住块面，好靓嘅面上嘅神情系显到有啲冷淡，轻轻声咁讲：，我明啦，你哋唔使解释。过阵间。他勉强地笑一笑说，看来你们已经是有计划，这件事我就不要参与了，你们继续吧，我回去。他眯了眯眼，神情就显得有点失望，我心里面有一股很烦躁的感觉，不由得说，你不能够走，这件事你不会跟差人说吧。豆腐一听吃了一惊，望住我压低把声讲：喂，到这个时候啊，你点解仲咁讲嘢嘅？我嘅话一讲出口，亦都有啲错愕。其实我真正想讲嘅唔系呢一个，而家谂翻转头，头先讲嘅话，心里边真系有啲唔系滋味。我啊慢慢咁讲：既然你打算走，咁我哋都唔留你啦，一路小心啦。顾文文听见我之前讲的句话，已经变了面色，一向温和的面上边就开始有啲嬲了，漆黑的目光好似燃烧的火焰一样，正打算开口想讲乜嘢，听我再讲埋头先嗰一句，佢又不由得搣埋个嘴，声都唔声，孭上装备包啊，准备走人啦。喺呢个时候，冯鬼手突然间开口讲：佢唔走得。佢咁样一打岔，顾文文就停咗脚步，皱埋个眉头讲：你咁讲系咩意思啊？冯鬼手皮笑肉不笑咁望咗佢一眼，目光喺我同埋佢两个之间来回，然之后慢慢咁讲：常言道，贼不露面。陈兄弟，你就系咁样等佢走咗。咁就係置我哋嘅身家性命于不顾啊。